方睿具备的素质是什么？这要问100个荣耀玩家，大概100个的回答都是猥琐，而且不带丝毫犹豫的。这样回答当然不算错，但是所谓的专家分析当然不会这么笼统，他们会从很多技术细节上抠出方睿拥有哪些素质。总之得出的结论就是，这种打法方睿正好合适，其他人可能就都不合适了。赞同如此说法的甚至包括前气功师全明星选手赵阳。已退役的赵阳并没有就此告别对荣耀的关注，有和他相熟的记者轻松拿到了他对方睿气功师的看法。赵阳认为，即便是他也无法打出方睿这种特别风格的气功师，这确实是因人而出的独特打法。而这种打法的成果到底会怎样呢？目前来看，凶心最近一段时间的强势，方睿日渐娴熟的新打法绝对是无法忽略的因素之一。在被叶修的散人君莫笑折腾得手忙脚乱后，联盟的诸位现在面对星星时，又多了一种他们一时间还无法吃透的，同样会让他们手足无措的刁钻打法。输不可怕，但是输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，这就很可怕的。这意味着根本没办法吸取经验，寻求进步。而星星带给联盟诸位的这种感受实在是太强烈了，陌生的散人，发散思维的包子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打法的方睿。这支新队真的很新，人心、角色新，打法也有新。这些全新的元素怎么解决，各队都得花时间去研究，去揣摩。可是联盟中的对手是19位，不是只有一支星星，说到底没有哪支战队会特别针对某一队做太多的练习研究，依然还得按照赛程的节奏，到哪队就重点攻略哪队。于是星星趁势而起，在稳定了风格后开始疯狂掠分。到了这第14轮，他们的脚步依然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。虚空擂台赛上首位出战的葛兆兰，3下5出2就被打下去了，方睿海无量的生命却才只消耗了37%。相当漂亮的开局，现场的掌声将垂头丧气的葛兆兰送了下去。李轩叹息着摇了摇头，目光落到了他的身旁，他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搭档，但是同时又是和他拥有谁是第一鬼剑士之争的吴宇策。 看你的了，李轩说道。 虚空战队接下来就是吴宇策和他轮番上阵守擂了，星星这边尚有 2.63 个人，局面落后的可不少。吴宇策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起身毅然朝场上走去。现场星星的支持者们为主队壮声势，难免要给虚空的选手来点虚声干扰下。不过吴宇策看起来已经有了自动屏蔽的虚声的功能，他的步伐很稳定，在和葛兆兰途中相遇的时候还停下来简单交流了两句，丝毫没有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。吴宇策很快到了场上，进了比赛席，登陆了他的角色。鬼剑士，鬼客，近些年的全明星角色中唯二的女性角色之一。 来嘛，吴女士。 于是比赛开始后，方睿立即就这一点先垃圾化了一下。吴宇策未做回应，鬼客在地图上移动着。方睿呢，似乎也没指望着吴宇策会有所回应，一边垃圾化了一下，一边也让海无量冲了出去。对吴宇策，事实上方睿并不太陌生，他们本就是同年生。不过虽然两人一开始都在各自战队崭露头角，但是怎么也没法和那赛季他们的另一位同年生相比。周泽楷就是在那一赛季光芒万丈地登上了职业舞台，首赛季就将轮回这么一支平庸无为的酱油队送入了季后赛。这时候的方睿和吴宇策在干嘛呢？方睿到呼啸，最初定位是林静言、唐三打的接班人，结果就在这初赛季，方睿显露出了盗贼方面的才华， 结果最终定位成了盗贼选手，随后踏上了全明星之路。而吴宇策呢，初到虚空，事实上当时战队也是想给他重塑职业的，不想吴宇策却不肯服从，他坚持就要鬼剑士这一职业。可当时的虚空战队已经拥有李轩这位黄金一代的鬼剑士选手，吴宇策的行为就视为了极大的不智和挑衅。最初他一度遭到冷遇，直至机缘巧合得到了上场机会，一战打响，战队才开始重新审视对他的定位，并觉得两个鬼剑士似乎不是不可行，双鬼组合至此才开始慢慢树立。两人的起步都没有周泽楷那样的光芒万丈，但有着各自的曲折，只是反映出来的却是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。方睿很随性，从在蓝雨时的气功师身份，再到被呼啸挖来往流氓上培养，结果等真成职业选手时又发现盗贼挺合适，于是定位成了盗贼。这或许可以说方睿在不断的妥协，可是在当下的职业环境，一位未成名的选手想得到战队重用，恐怕绝大多数都会选择这样服从和妥协。而方睿呢，他的服从和妥协也着实多了些，只在训练营到成为职业选手的途上就这么多波折，但是最后他终于是成功了。但这家伙成功之后他又转型了，但以他现实的地位和身份，转型还会被人看作是服从和妥协吗？可在方睿看来却没觉得和当初有多大不同。吴宇策和方睿相比，就恰巧是那极小的那部分了，他没有服从战队的需要，而是坚持自己的选择。这样的选手或许从一开始就会被战队直接放弃了，但是吴宇策的运气不错，他就这样进了战队，继续着他的坚持，再然后他等到了机会，把握到了机会，他的坚持有了意义，最终也走上了全明星之路。两段完全不同的旅程，最终却造就了两个同样出色的全明星选手，这一刻两人相遇。方睿的打法和他的人一样随性，于是最终他成了为所留的大师。吴宇策呢，坚韧不屈，于是他的鬼剑士也有着一股从骨子里渗出的强硬。方睿的垃圾话只在吴宇策初登场时说了那么一句，就再没有出现，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不会被垃圾话干扰到的人，他的性子是那么的坚韧，新人时就敢强硬的固执不听从战队的安排，这可不是任何一位选手都敢做的事。双方很快地图正中相遇，没有交流直接开打，海无量开始了方睿手下那种招牌式的盗贼移动姿势，在对方没有发现发招的情况下，一个气波弹已经轰出，鬼斩，结果迎接而来的是鬼客的一记鬼斩，魔神之力在刀身上弥漫着，直接从气波弹中穿过。气波弹不会被这种攻击的判定给清除的，依然在朝着鬼客飞去，但是鬼客的这一刀也悍然朝着海无量身上斩了去。噗一声响，气波弹轰到了鬼客身上，他压根就没去躲，只是拼命将自己这一记鬼斩送达海无量身上。 这家伙， 方睿咬牙切齿了一下，以硬碰硬，鬼剑士明明不是一个防高血厚的职业，但是吴宇策偏偏就喜欢这样的方式，这是他的性格使然。但是方睿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一上手就这么狠辣，这一击他能躲，可是这一躲鬼客的第二击马上就到，主动瞬间就将落到吴宇策之手。 偏不让你如愿， 方睿一个操作下去，海无量身形一顿，却是开了拳法家的技能钢筋铁骨，硬挺了鬼客的这一记鬼斩。 气刃， 海无量在中刀时一手轻送，一抹气刃飞出，但是此刻鬼客这一记鬼斩连带的鬼神之力还在弥漫，薄薄的一层紫气中，这么气刃飞过，顿时带出了无比清晰的痕迹。鬼客身子朝左一偏， 哼，哪有那么容易， 方睿冷笑， 气刃在此时竟然也是骤然朝右一转，一下就切到了鬼客。但是受此一击却没有让吴雨策放弃攻势，鬼客身形在被气刃打中一歪的同时，手中的刀却依然固执地送了出去。冰封鬼斩。斩鬼和镇鬼的不同，就在镇鬼是召唤鬼神之力，形成各种结界，以此控制或杀伤对手，而斩鬼则是将召唤的鬼神之力直接附着在刀身上，增强自己斩击的杀伤力。鬼斩、月光斩、满月斩，这是鬼剑士20级以下便会的三种斩技，而斩鬼可以将任何一种鬼神之力附着在这三种斩技之上。鬼客这一击正是召唤了冰魂之力附着刀身，于是就成了一记冰封鬼斩。刀身上弥漫出淡蓝的冰寒之气，在这一斩击中送达出数个身位格，海无量虽然已在翻滚，却还是被兵器扫到，速度顿时下降了许多。严氏满月，鬼客的又一斩就在此时悍然出手，绝色向前一个滑步，这一次召唤的是火魂之力，附着刀身来了一记满月斩。妖娆的火魂之力拼成满月之形，却并不显得如何琢磨，这象征着魔神之力的火焰始终不是纯净的火红，而是带着一抹暗紫在其中，但是它的威力却会因此而更大，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火属性伤害，火属性之外永远会附带着鬼剑士天生的暗属性。严氏满月落下，念其罩，海无量的周身一层有形般的保护罩骤然扩开，将焰石满月给拦住。如果说鬼剑士是天生暗属性的话，那么气功师则是天生的光属性，但是此时两个职业的操作者呢，暗属性的鬼剑士走的是刚猛霸道的正面路子，光属性的气功师却是猥琐流的代表大师。